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20集，混战。 嘿，嘿，这， 冬至余光一瞥，那两个男人正不着痕迹地往龙深处挪动，似乎别有意图。他横剑一拦，正想喝问他们的身份，谁知对方做贼心虚，以为冬至要对他们下手，随即后退几步，露出警惕的神色。其中一个人双手结印，念了几句不知名的咒语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团东西往冬至面前一丢，那东西迅速膨胀化为立体，引进弓背，做出攻击的姿态。冬至虽然刚入修行界不久，见的世面也不算多，但他一看这个年轻男人的做派，就立马知道了对方的来历了。长白山上，藤川师徒召唤式神的作战，也是这样一种方式。这几个人肯定跟日本人是一伙的。看来，他们也跟主力部队走散了，不过这样更容易对付一些。白虎呼啸地扑过来，冬至飞快弯腰伏下，长剑上挑，在白虎的腹部划开一道口子。意识白虎式神的男人眼前一凛，普通兵器是伤不了式神的，除非冬至手里是神兵名器。他一开始根本没把冬至当回事儿，因为从对方拿剑的手法和反应速度来看，顶多也就比用剑的新手好一些。但现在仗着手里的神兵，对方竟然能暂时跟白虎斗了个不相上下，龙身与冬至加入，给李应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助力。龙身一个人几乎就把所有的千石勇拦住，只是这些千石勇刀枪不入，战斗力极强，龙身再厉害也不能瞬间横扫千军，把这些邪物全部消灭。谢青宁刚得一喘口气，就察觉后脑勺传来掠空之声，他来不及回头，只能选择侧身避开。身后一道极快的身影在半空生生拐弯朝他攻去，张松一剑荡开一具千石勇，虎口震得发麻，见状又飞身刺向那道虚影。他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，但对方居然在他剑抵达之前就已经凭空消失，又一次出现在谢青宁的身侧，直接抓向他的脑袋。李应见状，一道符箓下意识地掷了出去，符火落在对方身上，后者闷哼一声，踉跄后退，后背撞上了墙壁。 忍术， 李应眯起眼，又一道符箓掷出去，根本没有给对方喘息的时间。但那人朝他诡异一笑，竟凭空的在原地消失了。李应知道，这只是视觉上的盲点，对方是人，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不可能突破空间障碍。但一名高明的忍者，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视觉盲区来攻击敌人。他心头一凛，飞快回身，但胸口随即中了一拳，闷痛感随即扩散开来，他的攻击也就此被打断。谢青宁手一扬，几只傀儡扑向白虎，白虎回身挥爪，傀儡却灵活地闪开，协助冬至攻击。张松原本帮着龙身打下手，对付那些棘手的千师勇，见李英这边有些吃力，又提剑扫向忍者。 妈的，老子就不信你能跳得比我的剑还快！ 另外一头，刘清波喘着气，跌跌撞撞闯进来。他浑身是伤，不过都是外伤，有些地方草草包扎过，袖子和裤管没了一截，看上去很是狼狈。跟冬至分开之后，他又经历了不少险境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本以为会一直被困在这里，谁知道阴差阳错误打误撞，却反倒跟同伴们会合了。转眼间，龙身已经杀了三具千石勇，眼看逐渐占据上风，要将那剩下的三具也斩灭剑下时，又有四个人闯了进来。 师父小心，那个斗篷人来了。 冬至瞧见来人，顾不上手臂被白虎抓出一道血口子，大声喊道。来的不仅有斗篷人，还有他们在长白山上的老熟人阴阳师 藤川葵。关于藤川葵这个人，长白山事件之后，东志曾听到何玉说起过。葵在日本常见于女名，但是藤川葵出生的时候母亲就死了，为了纪念妻子，他的父亲就用妻子的名字给儿子起名。而日本神官与阴阳师原本也是两种不同的身份，能同时身兼这两种身份，又成为日本颇具名望的术士之后，藤川葵的名字来历也从未被人耻笑，反而变为一种风尚。据说他坐下弟子为了讨他欢心，也有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女名的。无论如何，藤川葵是一名很厉害的阴阳师。东志从何玉口中得知这样一个讯息，上次他们师徒之所以铩羽而归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厉害，而是因为当时己方有龙身这样厉害的人物，加上他们要对付古龙，本身就是活了个成千上万年的神兽，师徒二人野心勃勃，又低估了对手，才会如此惨败。但骄傲的日本人不会允许自己在同一个对手上失败两次，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，肯定会更加的难以对付。跟东志缠斗的男人看见藤川葵，也激动地喊了一声。但比他们更激动的是刘清波，这么嘈杂激烈的环境里，他硬是听见东志喊的师傅两个字，先是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而后大吼一声， 姓东的，你他娘刚才喊什么？ 东志正打得气喘吁吁，哪里有空理会他。刘清波咬咬牙，只好把一腔的气都出在面前的敌人上， 我砍死你们。 藤川葵阴沉着眼神扫过龙身，冷笑了一下，手一扬，随即放出两只噬神扑向龙身。斗篷人浑身上下都罩着黑袍子，连脸也遮得严严实实，根本看不出容貌。他没有理会龙身和李应他们，进来之后径自走向石像。张松察觉出他的异样，想也不想就出去拦截。 站住！ 斗篷人扬起宽大的袖子，瞬间几道黑气从斗篷下面飞出，从几个方向扑向张松。张松惊疑不定，却发现这些黑气落地就膨胀，朝自己当头照下。东芝一惊，忙提醒他， 那些是魔气，不能再现。 为了提醒张松，他一时忘了留意自己，扑上来的白虎咬住了他的肩膀。谢青宁手上用力一压，几只傀儡也跟着变大，分别扑上老虎，有持匕首插入他的心脏，有的揪住他的脑袋上的毛发用力一扭，老虎嘶鸣挣扎，不得不松开冬至。斗篷人一行的到来立刻扭转了原本冬至他们勉强占上风的局面。龙身扬手，长剑脱手而出，化为一道白芒飞向斗篷人的后背。斗篷人接连放出几道黑雾，都无法阻挡龙身的剑，他不得不停住了脚步，回身正面与龙身对上，剑至半空，龙身后发先至，在空中接住剑芒，当头朝斗篷人劈下。斗篷人的黑袍蓦地鼓胀起来，黑气从斗篷下面迅速溢出，缠住龙身的剑，一人在空，一人在地，白芒与黑雾对决，势均力敌，不分上下。但他们的气息却以两人为圆心无限蔓延开去，裹挟着巨大的音波轰然爆开，地面寸寸裂开，整个洞穴发生剧烈的震颤，所有人大惊失色。但身处巨浪漩涡的龙身与斗篷人却没有因此停下来，白芒愈盛，黑雾愈浓，黑雾膨胀变大，云海一般在斗篷人周身翻腾。白芒虽然越缩越小，但白芒却越来越亮。 人魔，斗篷人就是人魔徐婉，他果然没死。 东志大吃一惊，翻滚的黑雾中，斗篷人的笑声响起来，似乎犹带徐婉的声线，又有些不同，妖异阴冷，诡谲无比。 龙身，你的旧伤还没有好彻底吧？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人间太平关你什么事？力量才是永恒，不如彻底入魔，来与我一道享受吧。 巨响之中，白芒与黑雾又一次蹦出了巨大的爆裂声，地面的裂痕瞬间变大，所有被黑雾浸染的生灵无一幸免。白虎咆哮一声，在黑雾中颜色渐渐变灰，力量却陡然变大，利爪一挥，直接将谢青宁的傀儡全部震得粉碎。谢青宁喷出一口鲜血，直接仰倒在地。东芝错眼一看，跟人魔和藤川葵他们一起进来的另一个人已经绕开石像，直接步上后面的石台。那个眉目俊美之极的年轻人拿出那面从东芝手里抢来的青铜镜，蹲下身把青铜镜按入地面。由于石台高出地面好几个台阶，任凭东芝的视线角度也无法看清石台上面是否有什么机关，但那面铜镜被按入之后，地面随即震动剧烈，隆隆的声中，石台竟然从中间裂开，缓缓一分为二，滑向两旁，露出了一个下凹的石槽。藤川葵面露喜色，东芝却从这一丝喜色中看出不妙。 不管他们想干什么，总归不是什么好事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 念头一起，东芝趁着白虎还没有回身扑向自己，起身朝石台跑去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